小刘啊？ 什么小刘啊？我来刘备。 那我来这个诸葛亮。 好，我再赶张飞。 我再赶孔明。 我再来个甘宁。 我再来个卧龙先生。 等会儿吧。行啊。 怎么了？ 我来刘备、张飞、甘宁这仨角了。 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先生呢。 也行了，说了半天，您这是一个人。 他这个，这个好角不用多呀，一个顶十个。 对对对，把一个唱好了就行了啊。咱们说唱就唱。 好，谁先上场？ 第一场先唱刘备。 您先上。 您给我打家伙啊。 好。 碰， 打家伙。 碰。 打家伙，打家伙， 哎，打家伙干什么？打小锣啊！ 哦，打小锣啊！ 哎，碰， 打小锣，打小锣 啊！你打出来呀、啊！抬抬令令抬呀、 啊！哎，好，再来。 碰， 抬抬令令抬 地， 抬， 那是怎么回事啊？ 这锣掉地下了。哎， 碰， 抬抬令令。 地的人和灭孙曹孤心安安龙 哎，这对了吗？ 对了，别说呀。啊先生 啊先生、 好嘛，和这俩瞎子你怎么也叫我先生啊？ 啊学生 好，到学校 啊， 你称呼我主公啊？ 主公 啊？ 哎，这主公什么东西啊？ 主公就是皇上啊。 哟，您是皇上 啊？ 那您搂钱吧。 怎么了？ 我避实。 嗨，吹上台酒啊，主公。 哦，来， 啊，先生 啊，公主。 嗨，公主还母猪呢。 啊，母猪。 哎，主公。 啊，公啊，主公， 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那是什么？ 我把你给害苦了。 哎，吴兆南啊，你凭不凭良心？ 什么 啊？哎，你借我那5000块钱快仨月了 啊！ 我连提我都不提啊！ 是是， 你说你没表带，我马上把手表扒给你啊！哎，昨晚上咱们吃饭也是我请的客，我把你害苦了啊！说我啊？ 哎，你提这干什么？不是你把我害苦了 啊？谁害苦了你了？ 诸葛亮把我害苦 了。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找诸葛亮去？你不去的就是诸葛亮吗？ 我。对了，这个戏里边的诸葛亮把刘备给害死了。 哎，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哎，各位，这可是诸葛亮害的，跟我无关啊。 你解释什么呀？打笑话呀？大锣了，嘡啷起来嘡啊！ 好，嘡啷起来的嘡啷起来的嘡， 心中恼恨之火燎，你比孤王过长。龙潭虎穴不去闯， 唱起来起来的唱的开的唱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啊啊啊驴呀 啊！哎，诸葛亮骑驴来 了，去你的吧，该你的词儿了 啊。我什么词啊？ 山人送主公啊，这完了我还唱一句呢。 哦，山人送主公， 哎， 空雷宽，切雷宽， 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 山人送主公， 免。 山人送主公， 免了。 山人送主公， 哎，你把我送哪儿去？ 我送绿岛管训。 该你了。 哦，该我了。哎，该我的还我吧。 什么？该你唱了。 我唱什么词啊？ 哦，说了半天，你不会呀、 啊？哎，生旦净末丑，身家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啊？不会，不会，我跟你唱。 你会？ 会不是就是唱了吗？ 忘了？ 没有。 怎么了？ 就是想不起来。 那不跟忘了一样吗？ 不，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我会的戏都太多了，插在一块了。你提拨我一句，这也小不了你，也大不了我呀。 好，您听听这一套啊。这个刘备下去之后，您这有四句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蒋琛且做中军帐，后面又来易德章啊。 哦。 哦，还是那老词儿啊。 嗯， 告诉他老词儿了。 您打家伙吧。 哎，螳螂起来的唱，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你把挂在袖内藏。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将什么且坐在中军宝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后面又来一得仗，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呦呦，你怎么打人呢你？ 我不能不打你了 啊！ 你怎么唱上河南坠子了？ 哎，你讲理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啊？ 哎，这个想当初刘关张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在什么地方？ 南阳卧龙岗啊。 哦，南阳，南阳属哪一省管？ 属河南省 啊。对呀、啊，河南。 唱河南坠子呀、 啊！哎呦，那唱什么呀？ 唱评剧。 好，那再来。 啊，螳螂起来的唱， 主公上马心不爽，三人八卦袖内藏，将身贴坐中军帐。喂呀！ 嘿，你这是诸葛亮啊？ 这诸葛亮他妹妹。哎呀，这换， 螳螂起来的唱。 只恐上马心不爽，三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 忙起来的唱， 后面又来一个仗。 怎么了？ 这 揍我？你要揍谁呀、 啊？ 你 啊？哎，这揍谁？我哪敢揍你呢？ 啊！ 我说走啊，张飞出来了。 他那么大事啊！ 张飞是个大花脸，嗓门大。 哎呦，我有心脏病啊！ 那怎么办呢？ 不是，您应该先告诉我一声，说这个张飞啊要出来了，这我就不害怕了呀。 好、 哦、 好好好，张飞要出来了，您可别害怕。 好，我不害怕。 走、 啊，不害怕。哎呦，不害怕。哎， 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哎、你打怎么了？ 哎、你给打家伙呀？ 哦，对，再来。 哎，张飞要出来了，可别害怕。 哎，我不害怕。 嘿，那怎么唱啊？你打急急蹦啊！ 哦，好，急急蹦。 张飞出来别害怕， 快吧，走吧，急急蹦，急急蹦，急急蹦， 你再抽风 ， 抽抽风干什么呀？我枪， 来，好，再来吧， 走， 枪， 救命啊！你怎么没完了你啊？我出场到台口有个蹦灯仓，这还有个哇呀呀呢。 哎，这你怎么不早说呀？ 看这哇呀呀。最重要了， 你都把我给累死了， 可把我给急死了。 好，再来吧。 张飞要出来，可别害怕。 哎，不害怕。 走，将， 蹦蹬将， 哇！哎，我哇呀！ 你倒是哇呀！ 哎， 你忙什么你？ 你忙这份乱劲打架吗？ 哎呀，螳螂拳，等这的仗， 林中恼恨诸葛亮， 仗 多事不与谋商量， 仗 怒气不息应报恩。 正前 ，你快换那么大雄王， 请他 扩大我， 请他 我喝的， 请他 扩大我， 请他 我喝的， 请他。怎么回事？护食啊你！ 苦恼啊！ 啊，顶上 苦涩的！ 啊，我咬你！ 这怎么回事？咬 你！啊，不是，你用手指我干什么你？ 该你的词儿了！ 山人宋主公！ 哎，我张飞都上来了！ 哦，山人宋张飞！ 宋张飞干什么呀？说你的词儿啊！ 哦，我的词儿 啊！ 我什么词儿啊？ 嘿，到底你会不会呀、 啊？这是什么话呀、啊？生旦净末丑， 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你都有 啊！ 哦，不会，跟你唱，我、哦、会不就唱了吗？忘了没忘？想不起来了，还是这一套是不是？ 不是这个人有失、 啊。马有乱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啊！我会的戏太多，都查住了，提拔你一句，也小不了我，大不了你，对不对？ 哎。

就是行礼 啊。 你见我父亲身达一功，口称伯父在上。 伯父又是什么东西啊？ 伯父不是东西。伯父就是我爸爸。 哦，那悲秋父是你叔叔。 哦，赤壁父是你爷爷。哎，别起哄，你见着我父亲身达一功，口称伯父大人在上，知儿这厢有礼。我父亲必说有劳贤侄挂怀。 贤侄干嘛呀？ 贤侄就是指你呀。 哦，贤侄那不会用锤子砸弯了吗？ 哦，你是火筷子， 你是火钩子， 你爸爸是火炉子，你爸爸是什么？ 大铁天线。 哎呦喂，贤侄贤侄，没拿你当外人。 哦，拿我当你们家姑老爷， 拿我当你们家大舅子。 哎，就这么办吧。 是不是？怎么就这么办呢？哎。哎呀，你到底懂不懂啊？ 怎么会不懂啊？你听我说啊，我见到你父亲，敢步近前，身搭一躬，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也有礼了。伯父说不劳贤侄挂怀，这对不对啊？ 对啊。 那我要问问您，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我说，请问小伯父可在家否？ 小伯父了又？ 你爸爸是大伯父，你不就是小伯父了？ 哎呦，我跟我爸爸两头大呀。 那应该怎么说呀？ 你要问我呀，我在廊上。 哦，你在廊上。 对， 你哥哥在墙上， 你弟弟在房上， 你舅舅在树上。 猫啊！他都不懂，您那应该问令郎可在家否？ 哦， 我父必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犬？犬是什么呀？ 犬就是狗啊。 狗啊！ 你逗我，我还不咬你了。 你不是说你是狗吗？ 哎呦，你称我为狼，我爸爸不敢当。 王八， 王八还不敢当。 当了。 称呼我为狼啊，我爸爸是不敢当 啊， 这是跟您谦虚。我爸爸呢，把我比作为小狗 啊。明白。我再说一遍啊 啊啊！ 我见着你父亲，敢步近前，身搭一躬，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也有力量。你爸爸说不劳贤侄挂怀。我说令郎可在家否？伯父回答小犬已到大街游玩去了。 哎，这就对了。 哎，那么我问问你妹妹还可以吗？ 可以啊。 我说你家小母狗在家否？ 小母狗啊。 你是小公狗，你妹妹不就是小母狗吗？ 那你呢？ 大野狗。 我打你这个大野狗。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我在廊上，我妹妹呢应该在爱上。 哦，我爱你妹妹。 我想你姐姐，这像话吗？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嚯，这下子可把他给气昏了。 是啊，那不跟要了他的命一样吗？ 这就争过二堂， 这是家丑，不能在大堂上问。 把这个刑房书吏叫上来。 嗯， 前爬子一拍惊堂木，都好大胆的奴才！我问你，父子分家那件案子，被告送了多少银子？ 那刑房书吏怎么说的？ 回禀太爷是50两。胡说，明明是100两，你为什么就给我50两？ 是啊，这怎么办？ 书里知道瞒也瞒不过去了 啊， 干脆说实话吧。 对， 不是这个，那是回禀太爷本来是50两、 啊、 今天呢被告又送来50两、 啊、 我正打算给太爷您算过去呢， 还是我呢？ 哼，混账东西，老爷不问你也不说又送来50两，明明你是想要吃掉老爷这笔银子、 嗯、 来呀、啊，打他50大板。 得，老爷火了。 刑房书吏一听要打50大板，扑通一声 啊， 赶紧就给钱耙子跪下了。 啊， 哎，太爷饶命，太爷饶命，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告了饶了。 饶了你？哼，老爷外号叫钱耙子 啊， 你小子竟敢搂起老爷来了。 嘿嘿， 今天要叫你认识认识哪一把耙子厉害，给我打。 哎呀，50板子是跑不了了。 1两银子，我打你1板子；50两银子，打你50大板。你给我重重的打。 还重重的打？ 这书吏一着急，想起他那位家兄来了。嗯，太爷饶命，请太爷看在家兄的份上，饶了这一回吧。 那老爷怎么说呢？ 钱耙子一听，他提起家兄来 啊， 火儿更大了。混蛋 啊， 不提你家兄还则罢了，提起你家兄，我要打你100大板。 为什么更气了呢？ 哎，难道家兄不好吗？ 是啊， 好倒是好，为什么就来了一回，以后就不来了？ 咋、啊？ 好，听众朋友，我们又一起分享了4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的相声作品。今天开心茶馆下午10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